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喇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长子，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我、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超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继续和您一起呢，通过相声作品缅怀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名家魏文华先生。周一的节目中呢，我们曾经欣赏了魏文华先生啊生前分别和冯宝华先生和自己的弟弟魏文亮先生合作表演的两段传统相声的《腿子活》《捉放曹》和《汾河湾》。在传统相声的《腿子活》里呢，还有一段大家非常熟悉喜爱的作品《黄鹤楼》。这段作品呢，魏文华先生呢也曾经在上个世纪90年代天津集中整理挖掘录制传统相声的时候啊留下过录音。这段作品呢是由魏文华先生逗哏，自己的弟弟魏文亮先生捧哏表演的。我们下边呢就来一起重温那场演出的实况。 啊，今天呢我给大家表演相声。这个、 像您这个相声演员都讲究什么？ 哎呦嚯，讲究是说学逗唱。 说学逗唱， 对了， 唱您能唱点什么？ 唱我们各地方的地方戏、评剧、梆子、京剧，尤其我们相声演员对京剧非常有研究。 哦，这么说您对京戏非常有研究？ 那是啊。 那啊，我比划几个京戏的身段，您知道吗？ 那您做几个动作？ 对对， 那没问题 啊， 没问题， 没问题。 对对对， 那 您一比划我就知道， 真的， 那是。 那您瞧这个， 哎哎。 这叫什么？ 这有什么京剧常用的身段？正官到台口，正官。 哦，正官。 这有什么的？ 那这个叫什么？ 这紧接着正官完了，吕然，小菜儿，这是吕然。 行了，长能耐了啊！ 早就长能耐了，才知道啊。 再看这个， 您这是红净戏楼然。 哦，楼然也知道。再瞧这个， 这是张飞经常用的动作，撕扎。 哦， 撕扎， 全懂。 这有什么了？ 您再瞧这个， 这不知道这个。 这倒不知道。 您说说， 这胡子痒痒，蹬蹬 蹬蹬的。胡子全假胡子，一蹬不蹬掉了吗？ 行行行，你还真行。 那 你对唱声有研究吗？ 没问题 啊， 您一张嘴我就知您唱哪出戏， 口气够大的， 一点都不长， 一张嘴就知哪出戏。 没错， 你瞧这个， 哪出？ 您这叫抄蚊子，等着蚊子往里钻。 嗨，我才抄蚊子。 那你不瞧您这一张嘴， 还不你说的一张嘴就知哪出戏吗？ 说一张嘴，您得唱出音来呀， 还得唱出音来呀， 得有音儿啊。 你听那个， 嗯 啊。 不知道这个，那您得上口腔医院。 怎么了？ 牙疼。 你才牙疼 啊啊啊啊！ 不，你说得带出音来吗？ 带出音，您得有字儿啊！您得 还得有字儿 啊！ 你听那个， 嗯， 滚疼， 打打，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哎，这 您这都细琢磨，这都是 还行， 怎么样， 魏先生 啊？ 还行， 没错。 哎，您会整出戏吗？ 啊，经常跟他们京剧演员在一块儿彩唱。 是吗？ 那是。 那行，啊，那今儿个我帮帮您。 哎，我敲敲您。 你敲敲我 干什么？甭帮，禁不住帮。帮干嘛呀？ 不是，我打算帮你唱一出戏。 哎，您帮我唱一出戏。 行啊， 没问题 啊， 没问题。 那咱俩唱一出。 你挑戏，我挑戏。 你挑戏。 干嘛我挑戏？ 你挑戏 啊。 我挑戏，你要不会回来你哭了，我还得哄你。打起小就让我哄了。 我至于的吗？至于的吗？ 啊，不，你还是你挑戏吧。 我挑戏。 哎哎， 我挑戏。您唱什么呢？ 我是唱老生的。 哦，唱老生的 啊。 那行，那咱们唱一出《洪阳洞》怎么样？ 洪阳洞。 嗯， 洪阳洞这出戏太温，说内行话，这出戏温。 嗯，倒是个内行。嗯， 不 对，这出戏倒是温点儿。 哎哎哎哎， 哦，火吧点儿。 对对对， 火吧点儿。那咱们唱《将相和》。 将相和， 嗯， 将相和人太多呀， 哦，又赶不过来。 哎，咱们两个人呢， 嗯，观众看着乱。 对对对， 人少的，那干脆咱们唱一回《黄鹤楼》。 黄鹤头，我有俩就够了。 恶格带水战， 还有水帆， 三气周瑜， 三条鳌鱼， 刘备过江， 大饼两张， 张飞闯将， 小村面酱， 外边吃去。打刚才没吃早点，这位什么呀？刘备过江，张飞闯帐，三气周瑜。 哦， 嗯， 那你来谁？ 我当然，我刘备。 你刘备。 嗯， 我刘路子。 嗯， 炕席归你，粮行归我，灯我端着，老娘你养活着。 我们姐俩分家来了。什么呀？ 不，你说刘备。 刘备，刘皇叔。 哦，小刘啊。 哎，小刘啊，就好像他认识似的。 我认识，我认识。 什么呀？ 那我来个诸葛亮。 哎，倒是正角。 嗯， 诸葛亮。我后赶一张飞。 我来本马飞。 我来点白面。 我来点烟土。 要抄是吧您的。张飞，张翼德。 我来孔明。 哎，我后赶个鲁肃。 我来碗素卤， 我来碗热汤面。您还是饿呀？鲁肃、鲁子敬、鲁大夫。 哦， 我这是三个角啊。 哪三个？ 我是刘备、张飞、鲁肃。 我是诸葛亮、孔明、卧龙。 嘿，这三位就是一个人， 好角不用多，一个顶十个。 那咱们就这样了， 就这样。 好，咱们就拍桌子了。 来来 来， 哎，对。哎，我再搬把椅子。 好嘞，成了。 我跟您交代一下， 您交代交代。 哎，这个桌子前面为前台， 哎， 桌子后面为后台， 哎， 这是台口观众啊，这上场门下场门，您上场我打家伙，我上场您打家伙， 行 啊， 咱先上场， 我先上场啊， 哎， 您给我打家伙， 我给您打家伙， 哎，滚腾， 您要几碗？ 什么要几碗？ 不是您说馄饨。 这位始终在饿着呢，我叫板，嗯疼，你给我打架，嗯疼， 降降降了个降， 别打了，刘备穿九秧歌啊， 啊 什么呀？ 你不让我打架吗？ 哎，打架打小罗啊， 哦，小罗， 小罗， 嗯。 小 罗，小罗， 哎，小虎， 小虎， 小罗，小虎，我那大小罗就小罗啊， 这不你爸 小罗， 啊，对对， 嗯，这位会不会？ 哎， 我西站等你啊。 你先去吧。 哎，别逮了，你把我逮到哪儿去呀、啊？你也不能老打，你看我这一透袖，你就打住了。 您这干什么呢？ 透袖， 透袖了。 嗯， 我以为您轰苍蝇呢。 这季节有苍蝇。注意了， 哎， 额头， 哎哎哎，大大的， 啊是。你咋出来呀？ 哪位找我？ 要账的。 你去吧。 你跟我一块儿出来呀？ 我跟你一块儿出不去。 哎，怎么了？ 我还没到期呢。 嗨，判刑了，跟我一块儿上场。 我跟你一块儿。 哎，这不要命？哦，疼！ 来来来来，大大的。 先生 啊，先生， 哎，俩算命的，我叫你先生，你不能叫我先生啊！ 我叫你什么呢？ 你得叫我主公， 主公， 哎， 主公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主公皇上？ 谁是皇上？ 我是皇上。 又有这模样的皇上？ 嗨，这我就是皇上。 那我叫 你，管我叫主公 啊！ 哎啊，先生 啊，公主怕驸马。 四郎探母啊，怎么就别掉一个叫主公 啊？主公 啊，先生 啊，主公， 公务府爷，你把公害苦了。 哎，谁害苦你了？谁害苦你了？你可说明白了啊！早晨起来你找我借十块钱，你可没还我过啊！ 嗨，你提那干嘛呀？你这。是不是你害的我？是你的剧中人害的我的剧中人，明白了吗？ 我谁害的你？诸葛亮？ 诸葛亮？哎， 啊啊，那你找诸葛亮去、啊？ 我找哪找诸葛亮去、啊？是你这个角害的我这角了、啊，明白了吗？ 明白。 东吴府尹，你把布害苦了。 你可听明白了？不是我害的、啊。 嗨，别着吧了，大家伙。 堂堂才来的苍， 心中道恨之不亮。吕布孤王去过江，龙潭虎穴不去闯。啊！ 才来的康当，才来的康当，才来的苍。 诸葛亮啊， 怎么样啊？ 这个什么词儿啊？凡你是宋公王去见。免 三人送主公， 免 再送主公不点儿， 一点儿也不要送了。 送主公， 别把我送哪儿去你啊？啊， 送你上西站。 我上那儿干嘛去？该你上场了。 该我上场打家伙。 哎，扛当腿的扛当腿的扛当腿的扛。 老黑先生诸葛亮。 三， 你比孤王去过江。 三， 龙潭虎穴不去闯。 扛当腿的扛当腿的扛，善人送之故。 哎， 刘备送刘备呀、啊，这得送个多子你去。 唱热闹？ 什么热闹啊？你得唱你的词儿啊。 我什么词儿啊？ 合说了半天您不会， 不会帮你唱。 会 不早唱了， 但是会不会？ 会是会， 忘了 没忘？ 唱啊， 想不起来了， 这不一样 吗？我怕我这词儿啊，跟你那词儿不一样 啊。 回来咱撞了怎么办呢？咱俩对的词儿， 有唱半截对词儿的 吗？ 这都一样。 哎 啊，主公上马心不爽 哦， 山人八卦袖内藏 哦， 蒋身且坐中军帐。等候涿州易得章 哦，还是我编的那个词儿啊？ 我这他编的哟， 我会。我 行行行，扛当腿来扛当腿来扛当腿来的当。 那只公上马呀，心啊了心不爽啊，心啊了心不爽啊，有山人八卦就 在那个胸内藏啊。了诸葛亮是咱且不表， 他后面又来我也得找啊， 当当当当当当啊， 有张飞埋伏我进了包拯啊，叫一声诸葛亮有话商量啊，算什么呀？我还说我两头都不乐意，我说什么？我说你还怎么唱河南坠子？ 唱什么呢？ 你唱京剧啊。 京剧什么调啊？ 什么调都不会。主公上马心不说脏，你唱。 主公上马 心 当当才， 我打。 你给我打呀你啊！ 谁 把我搅糊涂了？ 谁搅谁呀、啊？扛当才了扛当才了扛当才了扛。 主公上马心不爽， 藏 山人八卦绣内藏，将身去做中军郎。 扛当才了扛当才了扛当才来的藏， 等候捉仇一朵张， 藏才藏。我这手灵来了，我们这。您要说话呀？ 学徒魏文华。 魏文华干嘛呀？诸葛亮。 学徒诸葛亮。 诸葛亮在哪学的徒啊？ 什么词儿啊？ 山人诸葛亮等候一得章。 哦，山人诸葛亮等候一得章。哎呀我的妈呀，你踩地雷上了。 什么踩地雷干嘛？ 你嚷什么呢？ 张飞上场了。 张飞上场，我呢？ 你给我打架。 好嘞。等候一得章，走啊。得得得得得个冷得一个冷得大得得 有张飞闯进了中军宝帐，叫一声诸葛亮我的情郎。 什么说的呢？ 这张飞什么毛病？这张飞啊，为什么打小锣啊？ 打什么呢？ 打紧急风啊！ 哦，紧急风！ 哎，紧急风！哎，哼， 等候一得章， 走啊！ 紧急风！紧急风！紧急风！紧急风！紧急风！ 紧急风！干嘛呀？我还抽风呢，我还 啊，抽风，抽风， 抽风！啊，对，这好累啊！你说，打紧急风就冲冲冲冲冲冲冲！ 哦，好好好！ 哎， 等候一得章。这家伙吗？ 把家伙你别没完没了的，干脆我告诉你吧，告诉你吧，啊，司机头亮相，将将把他奔登仓， 哦， 然后开紧急风，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到这切住了，蹦登仓，记住了，这儿它有挖呀， 到哪儿挖呀？ 到这儿， 就到这儿 挖呀呀， 挖完了呢？ 挖完了，该扭丝，噔噔不拉，螳螂才的螳螂才， 您教我吧。 哎，对，我教你，非得悬崖高不可。 等等。 走了，怎么不能说话呀？ 你在说什么 啊？ 三人怂之过 号，我张飞。 张振松，张飞。 你个借李逵！ 借李逵！ 你是哪借李逵？三将军金子帽，张怒气不息，恶意捉谁来 啊？三将军， 等一会儿。 好。 我再老一回。我那我。 哼，狂！ 我恨你！ 三将军金子帽，来怒气不息，恶意捉谁来？ 只顾亮啊！ 小性子， 我恶意捉你来， 你为我来。 大大大， 我不惹你， 别唱了。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魏文华先生和魏文亮先生姐弟二人表演的一段传统相声腿子活里的经典名段《黄鹤楼》。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魏文华先生啊和王文玉先生表演的文字游戏类的作品，也是传统相声里的经典名段了，《打灯谜》。 王先生， 哎， 听说您的文化挺高的。 一般。 您别客气。 确实。 哦，我听说您的文化高。 嗨， 哎， 不怎么样。 那么我考考您行吗？ 您考我什么呀？ 我写出一个字来，您认得吗？ 这样 啊， 您呢，写出来我看。 哎， 我要认得呢，我就告诉您；我要不认得，咱呢得问别人，或者咱们查查字典。 您别客气， 确实。 您别客气，那我写出一个字来。 哎哎， 您瞧着啊，认得您就告诉我啊。 啊，我一定。 一拉一蹲笔，这个字念什么？ 完了 完了， 哦，一拉一蹲笔，我可不一定说的对啊。 您别客气。 不，壮着胆子了。我 没关系，没关系，您说 这字念一对吗？ 哎呀， 你扎脚心了是怎么着？ 扎脚心，您连一都认得？ 认得。 哎呀，您了不起呀。 我还起不了呢。我连一都认，我不认的一是我成傻小子了。 一字别动 啊， 上面再来一道 二。出去。 怎么了？ 狗都进来了，什么毛病？ 您别大学毕业吧？ 我认识二，我就大学毕业呀。 二字别动，再来一道 三。 您别老出国讲学去吧。 哪国请我呀？ 三字别动，来一竖，上下不出头。 王。 王也认得 啊， 在王字边上添个点儿。 玉。 这边再添个点儿。 古写的玉。 您连古写的玉都认得？ 认得。 在王字边上点七十八个点呢。 看七十。不认得。 不认得。 这字是 王麻子呀。 王麻子呀。哦，王字边上七十八个点是王麻子。 哎， 王温。 嗯， 李字边上点七十八个点李麻子。张字要是点七十八个点呢？ 张麻子呀。 你哪儿这么写麻子呀？ 你这学问就见长了。 我就长这学问呢。啊， 哎，就说你这个脑子不怎么样，不聪明，你还说相声了。就这么一绕就绕得住了。 时间的关系啊，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呢到这里先暂告一个段落了。这段打灯谜咱们先欣赏到这里，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呀，我们再继续欣赏魏文华先生和王文玉先生表演的这段作品的录音。 说我会

你叫门，我一问你谁呀？你一说我，你就算输了。 不说我呢？ 算你赢了。 行，我在哪儿住？ 你签字方。 好，把我发出去了。 远点吧。 你在哪儿住？ 我在南市。 我在签字庄。 哎， 您在南市。 哎， 半夜三更我来叫您。 啊。 一叫门。 啊。 您一问谁？我一说我算我输。不说我呢？ 算你赢啊！ 就这么办。 哎， 回见，王先 生。拿着，过来。 签字庄。 谁等你啊？这几位就够腻了，都。过来。咱就这儿就是签字庄啊，这儿就南市。 啊，这儿好比签字庄。 哎， 您那儿好比南市。 对， 这叫指鹿为马， 画地成盒。 就这么办了。 就这么办了。 那没事，找王毅聊聊天，说话来到了。呀哈哈，王先生。 哎， 梅先生。哎 我吃饱了撑的，黑天半夜我在门口站着。 我屋里太热，门口凉快凉快。 这天至于的吗？叫门， 叫门。 哎 哎，开门的呢？ 哪儿拍呀、 啊？哎，谁叫门不这样叫啊？ 这儿， 往下开。 对。 哟，您在地沟住、啊？ 我住下水道，你也甭管。 不，你怎么往下拍、 啊？就在往这儿拍。 开，我往下拍了啊。没在家呀， 在家了。 好、啊，您出来了， 窗、哎、出来了。 在家你不出来，在家你不出来。 你这当当当当当当的，我知道干嘛呢？嗯，过这老头有磕烟袋呢，我也开门瞧瞧去。我受病了。 干什么？ 说话呀。 说话呀。 哎， 王毅。 谁呀、啊？ 出来瞧。 出来瞧。 赶紧出来了啊！ 往外框哟。 怎么了？ 说我， 说我钱没了， 大叔别来呀！ 哎呀，这怎么说的？根本就不念我吗？ 念我， 王毅， 谁呀、啊？ 几点了？ 几点？你这都像话？ 怎么不像话？ 黑天半夜打千庄奔南市，问几点了？ 都说你表准、 啊，我表不准。说我， 说我钱没了， 大叔别来呀！ 我矫情干嘛呀？ 来呀， 不念我吗？王毅， 谁呀、啊？ 有开水吗？ 我去。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怎么了？ 刨是标准，就是开水，啊？ 不是都说你水开？ 你对我太信任了。我刨是标准，就是水开。 干什么？ 我水不开。说我， 说我钱没了。 怕叔别来， 别矫情， 来呀！ 不念我吗？王毅， 谁呀、 啊？那都明儿见了啊！ 这像话吗，几位？啊，明儿见，明儿见。你今儿干嘛来？ 您回来了啊！ 出去。家里等我来了， 啊！ 你怎么进来的？ 你怎么出去的？ 我趴狗眼出去的。 我打你门缝挤进去的。 怎么没被你挤死呢？ 看什么？ 说我。 说我不认输呢。 坏蛋。 矫情呢。 不是东西。 说我不认输是坏蛋。 对。 矫情不是东西。 那是。 这怎么说的？谁呀、啊？ 我。 输了。 道教门呢？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魏文华先生和王文玉先生啊表演的一段传统相声打灯谜。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二位相声名家表演的传统相声天文学。 王先生， 哎，不敢当。 上过学吗？ 上过几天。 哦， 上的日子不多。 那这么说您不如我了。 是啊。 嗯， 学问不如您。 对。 哦，您有什么学问？ 您呐， 啊， 别管我念书、 嗯、 念多少， 是是， 我要一提我这学问来呀， 啊， 您就知怎么样了。 不，说了半天，您有什么学问呢？ 不提起我这学问来，还则罢了。 要提起您的学问来呢？ 要提起我的学问来呀！ 要开戏是怎么着？哐哐， 听我。 猜猜矿大是得矿， 想当初 东里个隆地咚， 西里 东里个隆地咚， 又随之 东里个隆地咚， 不料想 东里个弄四个上句儿啊，